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上半年地税收入超过2100亿元，高端服务业贡献突出，折射转型升级成效。 教育部严查中小学有偿补课，公布举报电话。 市卫计委就患者就医权利和注意事项公开征求民意。 微信开通生活缴费，北京市民可以微信缴纳水费、燃气费。 被撞伤四惠桥开始换梁，300万维修费由谁赔付还没有定论。 周末雷阵雨加班，京城下周重新开启晴热模式。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今年上半年本市地税收入形势好于预期，完成各项税费收入2103.3亿元。同比增长13.5%，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530.4亿元，同比增收150.7亿元，增长10.9%，收入进度为55.7%，与首都经济保持协调发展。本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优化，为税收增长奠定了稳固基础。随着主要经济领域指标增速的小幅回升，全市地税收入增速稳中有升。上半年各项税费收入增速由一季度的12.1%升至13.5%，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速由8.7%升至10.9%。首都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能力较强，特别是金融、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和科学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据市地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高端服务业税收贡献突出，反映出首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效。上半年，金融、商务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共完成税收756.4亿元，增收163.8亿元，收入占比达到36%，增收贡献达到65.5%。拉动整体地税收入增长8.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完成税收404亿元，增长33.3%，高精尖领域税收形势良好，互联网加企业完成税收76亿元，增长44%，疫区16元、CBD、金融街税收均实现2位数增长，同时房地产业初步扭转了下滑趋势，税收规模达到662亿元。增长3.5%，企业效益、个人收入的不断提升也是带动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地税收入的税种结构来看，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合计占全市地税收入比重由40.3%提高到43.2%，增收贡献率达到64%，个人所得税规模跃居首位，完成645亿元。增长23.6%，企业所得税快速增长，完成262亿元，增长16.4%。 天使茶馆实战学院昨天请来林森、卢山等投资界重量级人物给学员上课，传授天使投资经验，在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培养天使投资人方面，中关村正在付出行动，做出努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我们现在计划是100万左右，至少投10个。 根据最新的调查，美国约有756000多名天使投资人，而在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中国，天使投资人的数量比美国的零头还要少，不足3000人。英诺天使基金合伙人林森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情况已经影响了中国创业者的热情。 如果说没有足够多的合格的天使投资人来去进入这个行业，其实很多的项目是没有人能够辅导到他们的，因为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天使实战学院的这种运作，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我们成为合格的天使投资人，能帮到创业者呢达到他的成功。 天使茶馆今年初成立，六月份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来自成都的何玲丽听到消息以后马上报了名。 中心创业园这个全国现在都是一个大的形式，但是就是对民间这种，比如像中关村这种那么火的地方，我们很希望把这种先进的模式和先进的理念带回去，在成都那边能够落地开花。 天使茶馆的几位发起人李竹、王彤等全都是享誉国内投资界的名家，他们在自己事业取得成功以后，也希望像沙土堆里的吸铁石一样，聚集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一领域。天使茶馆副总经理桂曙光说， 就是我们认为早期投资其实是一个风险蛮大的投资，这个情况特别需要合作，这样才能把风险降低。所以我们想要打造一个生态，我们自己做天使投资的，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像我们一样能在一个平台上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这个投资的机会也就会更多，然后这个事业能更快更长久。 天使茶馆采取理论辅导与导师领头的方式，带领学员在实战中学会天使投资的技能。 新闻广播消息，教育部近日出台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划出六条红线，严禁中小学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等，并公布了举报电话。这六条红线具体为：严禁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严禁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规定明确指出，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中小学校，视情节严重，相应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奖资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究学校领导责任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在职中小学教师，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相应的行政处分。教育部统一监督举报电话为010-6609-2315和6609-3315。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朝阳医院一名医生被打，起因是拒绝给患者加号。医患关系紧张，如何化解？患者到底应该享有哪些权利？市卫计委目前正在就患者就医权利和注意事项公开征求民意。记者了解到，为了奠定医患间信任的基础，缓解医患矛盾，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计划在今年推出患者的权利和注意事项，并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广泛告知，引导患者就医时合法的维护自身权益。即日起，市卫计委健康北京微信推出调查问卷，就患者的权利和注意事项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问卷就患者是否应该拥有医治权、知情权、选择权、隐私权、平等权、监督权、投诉权、赔偿权等相应权利设置了选项。在享有权利的同时，问卷还针对患者是否应该实名就医、不使用他人证件或社保卡、不隐瞒病史等相应义务征求意见。教学医院要承担临床试教任务时，患者是否应支持医疗工作予以配合等都有涉及。 新闻广播消息，微信生活缴费入口近日正式上线，为用户提供水电燃气缴费服务。用户只需要进入微信钱包中的生活缴费项目，选择自己所在的城市，页面上就会出现水电煤三个图标。目前，北京市民可以通过生活缴费交纳水费和燃气费。水费交纳时段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交费时一般需要输入客户编号。电费在今年年内也将实现微信支付。这个功能目前已经覆盖全国27个省的约5亿居民。与传统到营业厅的缴费方式相比，微信生活缴费可以为用户人均节省15到60分钟时间。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昨夜凌晨2点左右，被大货车撞坏的四惠桥开始拆除受损的桥梁，4点左右，新梁被置换完成。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北京大力严查超高超限车辆进京，大货撞桥事件明显减少，但大货卡桥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严重时甚至造成桥梁换梁。对此，养护部门采取安装反光标志、增加防撞架等多种方式预防桥梁被撞。货车硬碰硬直接撞击桥梁，往往造成很大损失，修复桥梁难度较大，工期较长。以四惠桥为例，从撞击当天到修复完工，预计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安装防撞门架是个有效的措施，司机即使不小心撞到了防撞门架，也能停下来，避免和桥梁直接强硬撞击。今年北京养护集团将对华威南天桥、跨青密引水渠桥及万泉河立交桥设置四座防撞门架，除了设置门架，养护部门也会在部分桥梁处设置明显的反光标志，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这次四惠桥换梁大修的费用预计将达300万元，直到四惠桥大修前，京通快速公司也没有和肇事车主或司机接触上商谈赔偿事宜。记者辗转获得肇事司机孙某的电话，拨通之后，孙某没有否认自己是肇事司机，谈到赔偿需要300万的时候，孙某立刻挂断电话，再也无法接通。据业内人士介绍，涉及交通设施赔付的，如果金额较小，往往由肇事车辆的保险赔付；如果金额巨大，一般车主或司机很难赔付，往往涉及复杂的追索。一些项目的大修费用，最后通常是由政府垫付。 新闻广播消息，从六月开始，北京房屋租赁市场开始有所升温，新增需求增加。六月下旬至今，日均成交量环比上涨12%。租金上涨2.2%，租赁市场开始进入旺季。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李巧玲表示，六月下旬至今，北京毕业生租房带动的学区租房开始增多。从区域来看，中关村、五道口以及学生租房较为集中的天通苑、回龙观区域等，成交量都出现了明显上涨。从各城区来看，目前中心城区、外城四区以及近郊区的单位租金水平分别为每平方米84.2元、65.8元、36.8元。李巧玲表示，今年以来租赁市场整体成交水平要高于往年，客源释放较为充分，市场较为活跃。预计在七月大学生毕业季的带动下，市场需求还将继续增加，旺季成交水平还将高于去年。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中国最美高铁合福高铁成暑期旅游大热点，旅行社预计暑期沿线热门目的地游客量暴增，相比去年可能出现成倍增长。厦门、黄山、武夷山、杭州等入选游客最青睐的合福高铁十大热门目的地。近日被誉为中国最美高铁的合福高铁正式开通，全线途经武夷山、黄山、婺源等热门旅游地。自此，上海到武夷山缩短至3个小时，北京到福州缩短至8个小时以内，预计将给沿线目的地带来千万游客量。旅行社和旅游网站迅速响应，携程旅行网已经推出52条合福高铁跟团游自由行线路，可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合肥、济南、福州、厦门等地出发，畅游黄山、武夷山、三清山、厦门、宏村等避暑胜地。多家旅行社也推出类似线路，七月份进入暑期旺季，报名游客量暴增，武夷山以及厦门的游客量增长最多，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境内游最热旅游线路。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大剧院昨天启动了暑期艺术体验活动，在暑期为小朋友们带来寓教于乐的艺术讲座、微演出以及众多互动游戏。暑假期间，每天下午2点半，不同门类的入门艺术讲座将在花瓣厅准时开课，涵盖歌剧、交响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半，钢琴独奏、弦乐四重奏、民乐小合奏和木管五重奏将在西咖啡厅轮番上演。2015年暑假，200多场精彩的活动将让孩子们过把艺术瘾。只要购买一张参观票，就能在大剧院待上一天，体验艺术充电的感觉。 新闻广播消息，周末两天雷阵雨加班，这两天京城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受降雨影响，天气比较凉爽，最高气温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受降雨云团影响，昨天凌晨开始，北京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阵雨。虽然总体来看雨量很小，但是却压制了气温上升。预计今天午后，西部和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弱雷雨，不过雨量不大，范围较小，对出行影响不大，大家可以正常安排户外活动。下周京城将重新开启晴热模式，尤其是周三之后，气温将在较长时间都保持高位运行，一直到周末最高气温都在34到35度左右。此外，受高空冷涡后部影响，昨天夜里开始，本市上空的扩散条件逐渐变得较为有利。今天白天有利的扩散条件将会持续保持，下午时段臭氧浓度将明显上升，预计会达轻度污染。预计未来几天，本市大气污染都将以臭氧为主，处于中度污染水平。PM2.5 预计处于轻度污染上下。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受到北京南部降雨云带的影响，昨天午后城区大部分迎来分散性阵雨，降雨没有给城市道路造成积水，对于缓解旱情、滋润空气起到一定作用。进入汛期以来，分散性阵雨多发，局部雨强可能比较大，同时还经常伴有雷电。市防汛办提醒市民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出行最好常备雨具。根据市气象台统计，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67.6 毫米，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比常年同期水平也减少大约三分之一。但频繁光顾的阵雨使气温有所下降。 新闻广播消息，因影片《三枪拍案惊奇》收益分配问题产生纠纷，著名导演张艺谋将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诉至法院，索要收益1500万元。记者昨天了解到，这起案件下周二将在朝阳法院开庭审理。张艺谋诉称，2009年6月，其与新画面影业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签订协定备忘录，就合作拍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达成一致。根据协定，香港安乐影业有限公司负责投资，新画面影业负责影片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宣传及发行事宜。张艺谋担任导演，影片在中国大陆发行收入减去被告支出的宣传发行费后，三方平均分配，也就是三方应各自分得至少1500万元。但是新画面影业取得全部票房收入后，至今没有向张艺谋支付分成，违反了三方约定，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新画面影业支付15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朝阳法院于去年年底正式受理此案。此前，法庭已组织双方多次交换证据，7月7号为首次正式开庭。 精华英雄谱，黄浩，1895年出生，广东人。后来在北平担任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从1938年春天开始，他在地下情报战线筹集经费，为冀中八路军购买药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房管局副局长等职，1969年被迫害致死，时年74岁。 助力申冬奥， 李坚柔是索契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冠军。1986年8月出生于中国吉林省吉林。2011年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女子1500米夺得铜牌，其后再在世界杯中取得了一金两铜。第二年的全国冬季运动会中，她夺得了两金一铜，又在世界杯中得到了一个接力冠军和季军。2012年上海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中，李坚柔获得了1500米接力以及个人全能三枚金牌。2014年索契冬奥会前夕，中国短道速滑队绝对主力王蒙意外受伤，原本主攻中长距离项目的李坚柔参加了冬奥会500米的比赛。半决赛，李坚柔和其他两位中国队队员范可欣、刘秋红同分在一组，结果两位队友都出现意外，无缘决赛。决赛中，李坚柔本处于较不利的位置，但是跑在前面的三位选手都意外摔出了赛道，使李坚柔意外摘得了500米短道速滑的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在索契冬奥会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昌平线二期所有的区间和车站主体目前已经完成，铺轨完成85%，将于9月底开始空载试运行。今年年底，二期将和已经通车的一期线路贯通运营，到时昌平新城居民进入市中心只需要40分钟。 由启迪传媒集团与京广传媒联手打造的新媒体国际孵化平台北京新媒体加速器，在位于 CBD 核心区的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落户。这一项目将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网络，为初创的新媒体公司提供支持。 东城区政府日前在数字东城网站首次公布了25个部门的248项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资格审核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权利都一一亮出家底儿，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从7月开始，本市将逐步在2000个社区发放30000台终端设备，建立2000家社区便利店，利用181菜篮子便民服务电商平台，开展中国好食材进社区惠民活动。 中央民族大学地下3维管网系统正在建设中，将在2个月内把校园内所有的地下管线布局都放进电脑，随时监测各种资源的使用情况，成为本市首个建成这一系统的校园。未来这项技术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门头沟区戒台寺牡丹园已经启动了修缮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戒台寺牡丹园是清代恭亲王居住10年的四合院，属于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次修缮主要解决房屋结构险情、屋面漏雨等问题。 历时近200天，北海公园大型画舫新祥峦终于建造完成，不久将正式投入运营。北海公园新建造的新祥峦大画舫目前正在接受北京市海事局的验收，待验收报告下发后正式下水，将替代1985年建造的祥峦号大画舫，成为京城为数不多的几艘大画舫之一。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帮哦。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交通委官方微信号可查停车场备案等信息，记者体验问题多。餐饮业室内空气监管力度小，火锅店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应预防。下面是详细报道。7月2号，北京市交通委官方微信北京交通上线运行。通过关注微信，市民不仅可以查询路况、公交、地铁等出行信息，还可以查询备案停车场、占道停车收费员、出租车信息等10大与市民关系密切的交通信息。针对平台首次推出的查询停车场功能，新闻广播记者石星瑞实地走访了多个区域进行体验，来听报道。 刚上线的北京交通信息平台便捷查询一栏中，可以搜索相关停车场的备案信息，但输入停车场名称成为了查询的绊脚石。 请问这个停车场叫什么名字？ 这没名字。 咱们这个停车场叫什么名字？请。 这个也没叫什么名字，这是永安里这个停车场。 停车场收费标志牌的信息包含车场编号、经营单位、范围位置，但是唯独没有停车场名称相关信息，这让查询难以开展。除此之外，记者在路侧占道停车场众多的三里屯附近查询发现，平台的分类搜索功能也存在缺陷。 在查询平台车场类型中分为9个类型，但当输入三里屯的内容后呢，只有单位大院能搜到一个停车场已备案之外，其他类型都无法查询到任何的信息。但是当跳过选择车场类型后进行检索，反而能出现8个停车场的信息。 黑停车场必然导致乱收费的现象。北京交通信息平台上还提供查询占道收费员的注册信息，不过在永安里、四惠等几个停车场，收费员都以上岗证没有随身携带或正在更换等理由拒绝了记者的询问。 我不懂的，我才来的。 你有工作证吗？ 工作证这办着了， 这我的给维护方便。 现在这乱象的很。 北京交通官方微信查询停车场功能目前看来并不完善，难以起到让用户核实停车场真实性的作用。记者将使用北京交通查询朝阳区几个停车场遇到的问题反馈到朝阳区市政市容委，工作人员表示 朝阳区这块的所有临时占道的路名，只要你附近那名称页应该都有，那路名有时候你多说一个字它也出不来，或者呢我没点击到准确的位置，那可能我查不到或者是没有。 信息公开有利于规范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否畅通、信息是否全面可靠，无疑是保障信息公开的必要前提。记者也将体验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北京市交通委。交通委官网表示，北京交通官方微信将根据市民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与体验，力争成为市民出行的好帮手。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昨天报道了多名消费者在红领巾桥附近杨大爷涮肉店用餐，结果导致轻中度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发生后，六里屯街道办事处安监科对火锅店例行检查。记者先后联系了安监科江姓科长、六里屯街道办宣传部门，他们都没有对事件发生原因和调查结果进行答复。其他区县一位卫生监督站工作人员解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那里头是80年定的，都应该归到那个原来那个叫卫生防疫站来监督，现在也要延续到现在的卫生监督来管理。当初那个监督所既管公共场所又管食品，现在是分家了，食品这块归到食药局了嘛，但是公共场所这块呢按说就应该归到那个卫生监督，市里现在没有这方面对我们有要求。 在这家杨大爷涮肉的一层，记者看到5个排风扇将室内烧炭的油烟直接排放到室外。针对这个问题，朝阳区环保局环保三队负责人徐先生说， 楼底有3台油烟净化器，一层是有开了5个小窗口，然后5台风扇直排到外的这种，但这种行为也是不对的，部分的油烟可能就没有通过油烟净化装置，间隙的直接把这排风扇就拆除就完了。 马女士对于一氧化碳中毒仍有后怕， 你这个炭火锅，我们到医院，人医院就说炭火锅这个东西太危险了，它如果通风不畅的话隐患就是大大的，还是因为它有不合格，人连人医院人999可能经常接触这样的人，那么一说吃火锅吧，吃烤鱼吧，拉到999去了，国家就应该去治理他们，不是说不让你们开，也不停下诊断。 据当事人介绍，事后检查这家火锅店的部门有六里屯街道办事处城管大队、安监科、食药监部门也检查了火锅店食材，环保部门检查了油烟净化系统，但是对于室内空气质量，安监科没有给出答复。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的监督处罚部门卫生防疫机构是否了解情况？对用碳为直接燃料的餐饮行业有没有日常例行监督？新闻广播将继续追问。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清凉夏日，乐游长隆，办理工银长隆联名卡，享长隆各大主题公园购票5折优惠，各一次，24小时泊车免费，指定酒店住宿9折，快来办理吧！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我打， 手下留情。我打的人保直销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在线交易，安全有我。 用农行 K 码支付，凭农行卡及有效手机号即可获取动态码，轻松完成在线支付。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以睿智放眼市场，以财会甄选基金。交通银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详询95559。 百安区装潢国际品质，7月3日至12日签约装修，购材折上再九折，仅限10天，选家装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